的轨迹，我不想骗你。这日记跟着时间走下去，记忆讲到我们会走向哪里。不能有默契，爱就算能预期，自然就可以。这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争执后去，不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。爱情的谎语，来自对方，总是越爱自己。不能有默契，爱就算难。自然就可以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争执后。我爱你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，就在我的爱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争执出现在我眼里。 是一场下不完的雨，你说我在设计用一段相遇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你。你狠狠关上了心，紧紧锁住自己，用一身无形的冷要挡住爱情。心重若千斤，像是被一块大石压住我的心。你的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。自你和我的心里，我们在用心过不去。你的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。那是一颗伤心，让你和我都受伤，受伤的心。